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由于系统移动缓慢，本时目前至傍晚天空云量依然较多，部分地区呢仍有零星雨雪，那么降水量是微量，对于出行影响不大。那今天下午呢是阴，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者是雨夹雪，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早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三度，最大相对湿度70%。好，一起来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昨日的降水天气对于污染物的清除作用明显，今天转受低压符合区的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李琛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有一句心灵鸡汤这么说道哈，说生活呢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忙碌在大都市的朋友，每个人在心中啊都藏着一个清新秀美之地，想让你自己随时远离日常的喧嚣，无论是暂时的这种旅行还是长久的居住。可以看出旅居生活已经成为了不少人一种生活的趋势，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惬意的旅居生活。好，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 M 家全球旅居生活的袁斌总经理。袁总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北京房展的总经理魏克飞。魏总你好。 哎，你好。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此啊开通了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来说一说您所理解的这种旅居生活啊。另外呢，这个房展马上就要开始了啊，您最关注哪一块，有些关于房地产方面的什么咨询的问题都可以发上来，咱们互相交流啊。好的，那按照惯例呢，咱们首先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有请袁总和魏总，咱们一起来说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人均月租金呢是2514元，持续领跑。今年一季度呢，全国人均月租金为793元啊，和2017年全年人均月租金791元基本持平。2018年一季度，北京人就是人均呢，月租金为2514元，领跑全国，同比下滑1%。那么杭州呢，以每月1511元的人均租金居于二线城市之首，长沙、重庆、青岛等城市住房租赁的人均月租金同比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在北京租房真的是开销还是非常大的哈。 这个北京租房啊，现在是这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不光是咱所谓的这个北漂在租房，实际上有些北京人他自己也租房。为什么呢？就像我知道的，就是有的这个北京家里为了孩子上学，比如说在这个孩子上学的附近，比如他家住回龙观或者住清河， 是吧？孩子呢在这个东城或者西城比较好的小学上学，那他基本上就全家就在那个学校边上就租一个房子， 嗯， 然后呢主要是陪伴着孩子上小学。 对， 所以他这个租赁的这个市场啊，他不光是那个年轻人，他北京的这种家庭还有这就叫这种教育方面的需求的住房的需求，所以北京的租金呢是现在是近期来看一直在上涨。 嗯，其实呢说到在北京租房啊，这个开销比较大，每个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哈。不仅是北京的外地人比较多，所以呢租房的也相对比较多一些哈。刚才您有提到，那虽然是北京人，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哈，可能也在过着这种租房的生活，因此这个租赁市场啊一直是非常的火爆。当然从今年开始呢，咱们是租购同权啊，而且把这个租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上来。国家呢也用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哈，进行努力吧，比如说一些租赁房的推出等等。当然现在呢，可能还看不出太多的效果，因为它一定要经历一个过程。现在推出的还并不是特别多，但我想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租房的费用呢，一定会往下滑一下的。我是这么想啊，我不知道这个， 现在好多大的不光是这个房地产的企业，包括这个金融机构。但因为北京也出了这个政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年轻人租房的问题。 对， 现在包括原来的比如说商住房， 嗯， 写字楼， 嗯， 甚至是商场，北京都可以批准它改为这个租赁公寓， 嗯， 但它需要时间，这样进行一下调整，是吧？ 对， 包括水啊、电啦、啊、包括卫生间啊进行调整，然后呢进行统一的管理。我觉得这种可能年轻人啊，他可能会更倾向一些。为什么？他这个住赁的群体可能更相对集中。比如说住了一个楼层全是那个年轻人，他的社交生活啊，包括健身啊、读书啊，还相关的活动，是吧？更有利于他们的身心成长。你在那个小区里面，你比如说你住的那个老百姓一般的那个房间，你就很难找到这种你的这种就是工作以外的这种另外的生活，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 对，现在租赁房的性质非常多了。你像前些时候推出以国家的啊，这样的这个机构推出一些公共租赁住房， 对对对， 真的是非常好。他也强调你一定要长租啊，而且租期呢相当的比较稳定。 对， 他那个就是一平方米大概多少钱的都是固定的。 对 啊，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涨价呀，或者说你还没住几天就给你轰走了，这些都不会的。 对对对， 当然了，它是有一定门槛的，有一定条件的。所以呢想租房的其实大家可以呢到这个住建委的网站去查一查哈，就是自己如果够的话呢也可以先报上名啊，先登上记，以后有机会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这问题。而且在北京的东南西北啊好像都有。 我觉得 下半年 类似这种的这个 推出可能力度就大 了，越来越多， 嗯， 越来越多。 对，好的，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一天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说这个多地的公积金贷款呢，买房遭到了嫌弃，刚需权益如何保障？说近来呢，网上流传一句顺口溜，就是全款买房的往里走，按揭的不要堵门口，公积金贷款的请把共享单车挪一挪。那么记者呢，在多地热门楼盘调查发现，一些开发商呢只接受全款买房，拒绝呢公积金贷款，甚至是商贷。那么这种现象呢受到了关注，多地近期出台了相关政策保护购房者的权益。可是前些时候我记得以国家的名义出台，就是绝对让开发商不能够拒绝这所谓的公积金贷款的，但是现在执行的好像并不是太好啊。 这个开发商可能面临一定的压力，着急回款， 嗯， 是吧？那肯定是拿全款的先进来呗。再一个，还有一个开发商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还是感觉到这个需求这种，需求量比较大， 嗯， 对吧？你比如说，他有100套房子，外面有400个人拿着号排队呢，那他肯定优先开发商的角度来说的话，他肯定优先紧着那个拿全款的先买，先回笼资金嘛， 嗯。 这个我觉得从做生意的角度来也没错。 对，当然我觉得您说这个也没错，但是呢，以国家的这个政策的层面已经出来了，就是说一些项目哈，开发商是绝对不能够这个禁止用啊。所谓的这公积金贷款的，如果你发现这样的话要严惩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条信息来看呢，还是要加大这种监督的力度。有时候政策出台了挺好，但是监督力度跟不上的话形同虚设， 嗯， 啊，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这点的话呢，有关部门真的要甭管是明察还是暗察，一定要是多做一些工作。嗯， 对， 当然了，像刚才您说的，人家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是吧？你爱买不买，是吧？这个东西也很难办的一件事情。有全款的，有商贷的，所以这时候他可能对于那个公积金贷款的，他就觉得好像不太招人待见啊。但是国家有政策，咱们还应该按照政策去做啊。人买房的人呢，还是愿意公积金贷款，因为公积金贷款的话呢，它的利率还是低嘛，啊，对于买房者还是有利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三月的北京二手住宅网签创了十一个月的新高。说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统计，说三月份的北京二手住宅共计网签11199套，与2018年二月份的网签7361套相比呢，增加了3838套，环比是涨了52.14%，与2017年三月网签25952套相比，减少了14753套，同比是降低了56.84%啊。当然这些都是些冰冷的数字，当然也说明了现在目前整个房地产的一个状况。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那么去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呢是增幅放缓了，从趋势来看，2016年至今银行的新增的按揭贷款的这种速度啊，经历了一个急速的攀升，那快速的降低，逐步反弹并持稳的这么一个过程。总的来看呢，按揭贷款的增幅已经收窄。那年报显示，除了宁波银行、张家港银行、光大银行以外，其余的银行跟2016年相比呢，增幅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呢，中信银行减少44%，招商银行减少31%，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增幅减少也都在10%以上。那这点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从这个16年的下半年开始，大家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个人住房贷款申请的比以前难度、门槛各方面都加强了。实际上国家有国家的考虑，就是要控制防止这个金融风险，防止这个房地产的投机的行为，是吧？我觉得这个没错。我只是想说呢，就是说国家在这个控制信贷风险的同时，不要误伤了一部分刚需的这种需求， 对吧、有了第一套的年轻人，比如说要结婚的，是吧？我觉得这种刚需的国家还是应该这个金融方面提供支持。 当然了，据我所知呢，刚需的还好一些，其实呢误伤的是一些杠杆人群。杠杆人群他有的时候是买的是第二套。 对。 而第二套的话现在首付可不低呀。 对。 第二套据说像有一些要首付60%，像别墅要首付80%。所以这个价格来讲，对于一般人来讲，虽然说他经济水平好一些，他已经达到了杠杆的水平，那也难以接受。所以这个呢可能还是要看市场吧，慢慢的进行调整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房产登记呢将迈入了不见面的时代。市国土局相关人士介绍说，今年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专门聚焦群众办理不动产登记及相关事项中的一些堵点、难点和痛点问题，密集推出了10多项的这种惠民新举措。未来呢，市民在办理房产交易登记、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查询，以及呢与不动产登记关联的抵押呀、公证啊、水电气呀、有线电视过户等等项目的时候呢，将会更加的快捷。这点咱们大家都有感受啊，现在有时候一部手机啊或怎么样就全都解决问题了。 对，这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政府一直在这个改善这个服务，是吧？让群众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对吧？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现有的这个技术，就是提供了这个快捷服务的这种支撑，说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所以呢，就是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啊，这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方向啊。当然了，在这个问题上呢，有时候也是，就是越方便的信息，就是这个网络信息时代嘛，所以造成很多的上点岁数的老年人吧，就比较麻烦了。 对， 他们真的是不会操作呀。 对。 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有时候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高红梅的微信我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在其他的时间呢给您做一些具体的解释啊。比如说买哪儿的房子好啊，本来准备了多少钱啊，这个要 什么样的房子更适合等等的，这个我们在有关的时间当中给您做具体的介绍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呢，就是旅居的生活啊。旅居生活当中可能牵扯到，比如说在国外置业，如果是这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互相交流。好了，那安居快讯呢就到这儿。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所谓惬意的旅居生活。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了，那现在呢，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的提高哈，很多人呢可能在工作之余需要呢出去旅游一下啊，休闲一下等等。而有些人呢确实可能生活呢非常的宽松，工作呢也并不是那么固定哈，所以呢就经常会出去玩啊，甚至有一种所谓的旅居生活。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 M 家全球旅居生活的总经理袁斌，袁总你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是北京房展的总经理魏克飞，魏总你好。 哎，你好。 好，那说到这个所谓的旅居生活啊，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来理解，袁总来说一说吧。 旅居生活，我个人认为，首先呢，就是大家现在的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了，然后也都愿意出去走一走，然后散散心，或者是先看一些新鲜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从旅游到居住这一个层面慢就是越来越多，因为发现很好的这种区域和很好的环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想的是拥有一个在这边定居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然后慢慢的我觉得人们的这种随着旅居的旅游的这种升级和居住的一种升级，人们就会越来越选择更好的这种居住的环境，居住环境为主。就像北京的雾霾比较多了，然后人们都愿意逃离，然后后来跑到这个海南，跑到三亚，然后现在也慢慢的跑到泰国以及新加坡以及等等等等海外的一些城市，然后跑到更远的像美国、澳大利亚都会去，去有一些置业和投资啊。 实际上旅居呢，就是说原来更多的大家说的是旅游这个词儿啊，就是动感的哈、啊，它不是说定下来的。所谓的旅居呢，现在有些人就是说在某些地方呢可能买了房子了、啊，在那个地方旅游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居住的过程啊。所以呢，这是这种所谓的旅居哈，我不知道这个魏总您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我个人感觉啊，这个旅居呢，它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旅，应该是旅行， 对， 旅游的意思，对吧？为什么不是简单的旅行呢？它后面还有一个居，应该是居住的意思，是吧？我个人感觉有点像这个旅行的这个升级版，或者2.0版，对吧？ 对， 一般的旅行，大家你可能去一个比如风景优美的地方，是吧？不管你跟团还是自己游，大概待个5天8天，是吧？10天半个月，是吧？就这么一个概念，这就叫旅行。但是旅居呢，就是说你可能就刚才袁总说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山水啊，我特别喜欢，风景。是吧？包括这个人情各方面，我在这个环境生活特别的 舒服， 特别舒服。那我呢，就可能想反复去，对吧？想多次去，并且在那待呢时间比较长，那这样就可能就产生一个居住的这么一个概念。第一个不一定是非要买房，你去，比如说你在那租一个房子住个3个月，2个月。是吧？ 其实这也叫旅居， 也叫旅居。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在那买一个房子，是吧？你不管是在这个国内的，比如在海南，还是在云南的大理啊，在昆明啊，是吧？苍山洱海，就是你喜欢的啊，你在那买一个房子，你这每年定期的去那住一段时间，这叫旅居。还有一个最有一个这个，我觉得个人认为有一个标准，就是你的生活状态， 旅居的状态，就是说你去了之后你在那生活，但是呢你不应该为经济发愁， 对， 不应该再去为了工作在那挣钱， 有点像休闲度假的感觉。 你要说你要去呢是每天还有固定的工作还要去打拼，那不叫那个旅居。 嗯， 所以现在说的旅居第一个呢是这个比如说年纪很轻，但是呢他才实行了财务自由。 嗯嗯， 对吧，工作或者是有 没有任何的负担了。 对啊，没有负担了。 对， 还有一种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咱北京的退休的老人。 嗯， 对吧，家里有好几套房子，两个老两口都有这个退休金，是吧，身体也比较好，心情也比较好，也愿意出去国外也好国内也好，游游这个祖国的大河山，看看这个世界各国人民，是吧。 嗯， 他也这种呢也算是一种 这个旅居生活 的一种生活。 对对对，主要是享受生活了啊，这是一种形式啊。 嗯， 不过在这里我说一句公道话啊，这所谓的旅居生活，当然你如果常在哪里住的话，你有时候真的看不出那地方有多好。所以这时候老想到一个新鲜的地方去，就跟你住的地方的风土人情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些地方可能会特别的吸引你。就拿北京来讲，可能呢这个如果没有常住在北京，外边是向往北京的。 对对， 还是觉得呀我到北京去旅居的这样的有多好。当然咱们住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有些习以为常了，确实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空气的问题啊， 嗯， 啊这个气候有些南方人不太那个适应等等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一两年北京的空气真的是变化非常大，而且我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北京的空气质量可能真的是会非常好的啊。当然现在呢有些人说哎呀我到别的地方去是为了躲这躲那哈， 嗯， 其实我倒觉得这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啊，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关键还是说享受你选择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可能有些别人还觉得北京的风土人情好呢，还向往的是吧。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向往去泰国啦， 嗯， 去度度假啊，去旅居一下，去新加坡旅居一下，甚至去海南， 嗯， 去度度假等等的哈，去住一住，可能这个心理每个人是不同的。 对的 啊，所以其实说到现在在国外旅居哈，这个选择的地点比较多的比较火爆的大概是哪些地方的？反正我觉得泰国好像是一个地方啊，上次我们说完以后很多人都挺喜欢的， 嗯， 啊这个泰国呀新加坡呀还有一些什么地方，像加拿大澳大利亚。 这个，啊，第一个我还是感觉看您这个个人的喜好， 对， 是吧， 目的 这个第二个呢还得看您的这个经济的实力。 嗯 嗯， 嗯， 出去旅居比如说在国外，全世界将近200来个国家，是吧， 嗯嗯， 好看好玩的地方特别多， 嗯， 是吧，根据你比如说有的你愿意去美国，那美国你有的喜欢那个都市繁华，是吧，他可以在纽约听听音乐剧啊，是吧，逛大都会博物馆， 嗯， 你也可以去佛罗里达，这个它是属于度假的，房子比较便宜，风光跟咱们那个海南比较接近， 嗯， 是吧，这个国内的呢也可以选择，国内现在已经有，比如说像海南，我去海南就发现很多东北的北京的， 对，都在那定居了， 老人在那定居啊，嗯，人家一住就是半年， 嗯， 他有的不光是躲雾霾，主要是不喜欢那个寒冷的气候， 对， 是吧，老人可能身体上他更阳光啊，是吧，冬天的时候接受阳光对他有好处，有的年轻人喜欢去这个风花雪月，去云南， 嗯， 是吧，去大理，对不对，苍山洱海，这也是一种选择， 对， 也是一种选择。现在就是说给你的选择就比较多元化多样化， 嗯， 包括泰国是近两年比较热，你比较包括这个马来西亚，甚至还有这个柬埔寨的价格比那个泰国更便宜， 更便宜一些， 是吧， 嗯， 欧洲国家你比如说去这个旅居，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说住的时间比较长。 嗯， 从我个人感觉，要是住的比较长呢，一定要相对这个物价要便宜一点。 嗯嗯， 对吧， 嗯， 这样你可能生活的这个费用压力你就小一点。 嗯，其实说这旅居还是更多的是国外。 对的。 哈、啊，这个词儿还是，说的国外还是比较确切一点哈、嗯。 对，国内之前好像说的是候鸟。 对对，候鸟式的这种生活哈，有不同的季节找更好的地方去住在那儿哈， 对， 享受。嗯，而且我发现特别奇怪，在国内来讲，反正我小的时候啊，觉得特别好的地方，什么大连呐、啊、青岛啊、嗯、等等的、嗯啊，现在几乎都不带提了，你发现吗？ 嗯， 就是提一些什么云南啊，什么这个海南三亚等等的，特别受欢迎哈。你说这个是怎么回事？是单独的一个气候问题吗？也不是，气候啊， 不是 空气环境啊，风土人情都有。 因为我说你这个周杰说的，以前大家都往大城市、是在中国的这个城市化刚开始的初期，大家向往大城市，为什么？ 对对对， 因为大城市它是经济繁荣的中心，是吧？所有的时尚啊，包括这个好的工业品啊，基本上都在像我们小时候，那肯定第一想的肯定是去北京、上海， 哎，北京上海 对吧？ 对， 还包括天津啊， 对 对, 对， 是吧？哎，你说的这个大连是海滨城市嘛？那现在大家觉得第一个呢，咱们国家的城市有点那个千城一面的意思， 对对， 是吧？到哪都是那个高楼大厦，是吧？再一个呢，大家在国内的这种大城市旅行啊，这个阶段已经过了，对吧？大城市去已经去了很多次，或者是经常去，那现在这个人的心理的需求嘛，他要找不一样的这种风土人情， 对 啊，去感受，是去体验。所以呢，相反呢，像包括这个海南，包括那个云南，人家有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风情在里边，对吧？哎，比较有特点的，这样能吸引一部分人过去。 甚至像什么成都啊等等的， 对对对，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去。就是而且大家你发现吧，就是平时都是快节奏的，压力非常大，而且现在选择的地方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宜居， 休闲 对 啊、 比较 休闲， 然后呢比较缓慢的， 对对对， 生活比较慢的，而且比较就相对比较宜居的城市了。 主要是这个大城市的这个生活节奏太快，压力比较大， 没错， 是吧？所以要去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休闲、放松的， 对 对, 对， 这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 嗯， 我觉得这也有道理。 是的，是的，不同的时期哈，人们的心态不一样，他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到四月份了，如果大家有这些想法的话呢，正好有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在北京来讲，一个是春季，一个是秋季哈，有一个房展啊， 对对对， 是比较有名的，这个房产界的人都知道啊。另外呢，有一些想在房子方面有点什么作为的人呢，都会盯着这两个房展会啊。那么这回房展会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城市，不同城市的一些房源呐、一些这个项目啊等等，也有国外的一些东西。如果你想旅居生活或者说休闲度假的话，你可以去参加一下啊。 对对对， 好像是在 4月12号到15号， 4月12号到15号 北京展览馆啊、 哦。 这次要周杰阳你这说的，咱基本上是以这个旅居地产为主，除了北京的项目以外，就是海南， 很多国外的 三亚 了， 是吧？啊，文昌，这个 这是国内的， 还在国内的是吧？还在云南的，大理、昆明，这个西双版纳，这个曲靖、澄江都有，是吧？还有这个四川的攀枝花，作为一个养老的城市推广，还有山东，对吧？这都是类似于这种这种。 好的，那国内咱们先说到这儿，由于时间关系，先是广告，一会儿咱们说国外的啊。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由于系统的移动缓慢，本时呢目前至傍晚天空云量依然是较多，部分地区仍有零星雨雪，降水量微量，对于出行影响不大。那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阴，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者是雨夹雪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早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的情况。那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昨日的降水天气对于污染物的清除作用明显，今天的转受低压符合区的影响，那扩散条件的略有转差，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李琛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实际上今天呢是清明节哈，是小长假的第一天。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愿呢大家清明节小长假能够安康。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 M 家全球旅居生活的袁冰袁总，另外一位是北京房产的总经理啊，那么魏克飞魏总。那请两位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一起来说一说旅居生活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想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去进行所谓的旅居生活的话呢，您可以呢发送微信啊，咱们来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那刚才呢咱们提到了哈，这个在4月12号到15号的春季房展会当中呢，咱们国内的很多项目哈，适合这种所谓候鸟式的生活，或者在那儿投资也好啊，或者说在那儿居住也好啊，很多的项目。刚才您一下说了好多，您再重复一下好不好？那个国内的， 国内的主要是海南， 海南， 海南的比较多，海口、三亚、陈迈，这个文昌，这个宁水，是吧？哎，很多项目。再就是云南，云南呢，这次是我们跟云南房协组团，大概有40多个项目，包括这个昆明、大理、西双版纳，这个曲靖、澄江，都有。还有这个四川的攀枝花，是他这是现在打的是一个，养老的一个城市品牌宣传。他那个位置跟云南的比较接近，每年的日照大概是2700多个小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对，并且房价现在才5-6千块钱一平米。还有山东，就是咱们环渤海周边的，除了这个国内的之外呢，还有一批是这个国际的。它国际的将近有20多个国家， 咱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对吧，都有，是吧？还有这个在亚洲呢，这次最火的是泰国，泰国光是泰国的参展商就将近19家，涵盖了，比如像曼谷啊，这个芭提雅、普吉岛、清迈的这个，基本上它那基本上都是这个休闲度假的公益项目为主，是吧？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迪拜，欧洲的像南欧几个国家，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希腊，这很多项目，所以这个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到咱们展会4月12号到15号， 挺好的一个机会啊， 咱们来看一下。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请这个袁总来说一说，因为袁总主要是做这个泰国方面的房地产的哈。 对对。 其实，在节目之前，咱俩也特别交流，你在泰国也买了房了，而且据说你经常去泰国是吗？ 对，最近这一两年经常去 啊。据说你去了泰国以后，好像海南都不怎么想去了。 对，因为我公司在海南也有一些项目，海南项目，但我去完泰国以后，我海南再也没去过。 那泰国什么那么吸引你呢？ 我觉得就是人文吧，人文，然后还有一些这种，生活上面的啊，生活消费也比较低， 消费比较低， 对， 它低到什么程度？您能做一个例子跟大家说说吗？ 相当于北京消费的70%至少。 哦，那还是挺便宜的。 对， 其实刚才这个魏总咱们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例子挺形象的，就是说吃面条哈，说比如说你要是在泰国买一碗面条10块钱的话，你要去日本啊去旅游就得80。 对， 泰国北京怎么着好点面条也得20-30。 20，对，就这么一个消费的水平。 对。 另外在泰国来讲，它的这个气候啊、人文呐、等等的，其实跟它的气候跟海南差不多， 跟海南差不多， 差不多， 对， 但它人文还是挺不一样的。泰国人还是蛮善良的。 对，他比较信佛嘛， 是一个佛教国家。 然后他本来就是一个旅游国家，所以他对这个服务业的这种要求啊和服务这个质量特别高，所以我们去那边有点真的像那种上宾那种感觉， 觉得给你服务的特别到位哈。 对，因为我们自己也去做一些这种像按摩啊，就马萨奇这种然后基本上我们按摩完以后，这个按摩的服务员比我们好像还幸福，就那种感觉。 是吗？ 对， 给咱机会了， 再给你提供服务，他比你还硬。 你看这种心态特别好哈。 对。 所以就是说到那以后呢，总有一种休闲度假的感觉，就特别快乐，没有任何压力哈。 对。 啊， 而且他本身的当地人的那种幸福指数也特别高，因为失业率基本为零。然后所以他那边 都有活干， 然后他也不追求什么样的东西，因为他那边的福利也比较好，社会福利比较好一些。尤其是医疗啊、教育啊都比较那个，基本上都是免费。所以他那个生活没什么压力，然后有一项工作呢，他就把这个工作定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所以每一个环节他做的都非常到位。 就每个人都有小目标 啊，对对， 没不用什么大目标啊，然后大目标压力非大啊。 对。 所以呢，就是给你们他们轻松，其实你们也轻松。 对， 他们那种幸福指数真的是影响了去那里的人哈。 对，影响周边的人。 那你在那边是置了几套房啊？ 我买了三套。 买了三套房，都是那种公寓式的吗？ 对，都是公寓。他那边是国人，是就是外国这个客人是没办法去买这种当地的这种别墅啊， 它是分开的， 它是分开的， 卖外国人的和卖国内人的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他们国家有要求，就是土地呢必须是那个泰国人持有的，然后外国人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啊，所以国人去，所以咱们那个基本上外国人去那边只能买公寓啊。 那您买那公寓的话，大概都是5-6平米，5-60的那样的小公寓吗？还是70-80的？ 基本上是，就是这是一个误区啊。其实他那边是只是那个算是使用面积。其实我们买的基本上都是三十左右的这种平米的这种一居室。然后作为一个投资的一种产品，但其实是相当于国内建筑面积差不多40-50平米。 那就是说在国内来讲呢，就是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的这种算法呢，在泰国来讲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 建筑面积可是一样，但是使用面积来讲呢，它是去除那个墙的厚度的是吧？ 对 啊，所以就、嗯、 其实就 是 地毯面积， 地毯面积就是说是这个比如30、嗯、但是呢其实咱们看起来可能居住可能得有40。 对对 啊，去掉那个墙的面积了， 墙的面积， 所以核算呀，买房人是核算的， 买房人是核算的， 嗯， 然后 还有一个是他还一个是没有毛坯房， 没有毛，都 精 装 的， 对对 对， 对 吧？大部分都带那个家具或家电， 哦，拎包入住 啊，对，拎包入住，还有这个包括您那个停车位、 嗯、 是吧？ 对， 基本上也是免费， 嗯， 如果是一个小区里面的这个。你交了物业管理费之后，你的这个健身房啊，还有您的那个游泳池啊，都可以免费使用啊，业主，对吧？ 所以从这点来看呢，真的是相当不错的哈。但是我觉得后面呢，咱们也跟大家呢严肃一点说点事儿哈。可能有些朋友说了，你看这个在三亚呢啊，买房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海口啊，什么海南买房啊，其实它的成本啊，甚至价格等等的，真的不比在泰国买房的便宜。那我就在泰国买房吧。但是。终究是不同的国家啊，比如说在泰国买房的话，咱们还是要注意很多的问题，这样这个袁总给大家做个提醒吧。 对，其实在这个泰国如果买房的话，肯定要需要有注意的一些点，不能说是跟风，或者是不能说这种盲目的去做一些这种房产的一个置业。所以我觉得考虑的几点吧，第一点呢，肯定就是一定要深入了解，一定要去当地深入了解一下那个，就是不管是机构也好，或者是开发商也好，给你提供的这种产品，一定要深入了解。二呢是看区域啊，然后一定要找一个核心区域。第三块呢，就是如果说没有投资过的海外房产的人，一定要注意，就是海外房产的这种周期它会比较长，它不像国内的周期比较短一些啊，开发周期它那边的周期非常长的，一般到2到3年的这个时间，所以中间的这种时间风险它是有的，千万要慎重，然后一定要找一些这种比较知名一点的开发商，或者是你认知度比较高一点的开发商去买它的这个相应的产品。然后另一块，如果说没有买过这种泰国投资房产的话，一定就是前期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价值洼地，去找一个这种现房的项目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它你现房你看得见啊，然后那个你去了以后，所有的东西你都呈现在你面前，所以你投资这个项目的话，应该来说的话，风险还是比较小的。如果你比较那个有经验的，那你肯定就会找一些这种核心区域去投一些期房的项目。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几个问题，比如说要深入了解啊，深入了解，那我们要了解什么？就是在如果我在泰国我买房的话，我们要深入了解什么呢？ 其实泰国这边你要深入了解的就是当地人的购买区域在哪里。 区域，对 对。 刚才您说了要买它的核心区域，就是说在泰国当地来讲也有好的，像咱们的所谓的黄金地段， 对， 也有那个没人要的那个地段，但是你外人不了解，你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对， 你别买一个老了不疼舅舅不爱的一个地方，那就砸在手里了。 没错没错、 但是现在据说好多的中国人买的恰恰是这样的地块。 对，现在就是炒的比较热一点的，就是相当于曼谷的这个拉玛九区域。这个拉玛九区域呢，如果是在前两年进入这个市场的，来进入这个市场的话，是不错的一个机会。然后它呢是中国大使馆啊、韩国大使馆啊，还有中国人、华人的一些集聚区都在这个区域。但是本地的这个泰国人，他不是特别的认可这个区域，也不是说他的主要的生活区域。所以它的好多的这种项目呢，基本上海外的，因为泰国这边呢，它是分海外份额和那个泰国份额，泰国份额要占到51%的这个比例和比重，所以呢，你如果是49%的这个海外份额都卖了，然后51%的这个泰国份额它没卖掉的话，其实就类似于这种烂尾了，然后影响你的未来的这个租金收益啊，还有一个投资的价值。 对，这尤其有些投资哈、或者有点投机的这样的人，那你选择的那个地方。 房一定得特别 特别得慎重 啊，特别慎重，否则的话你这个投资就很难得到回报， 对、 啊、这点很重要。另外刚才您说投资的话，如果真是以投资的想法去做的话，它的周期回报还是比较长的， 对、 啊、这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对， 好在他投资的这个数额并不是太大，说据说一套房，你的一套房说多少钱，五六十万， 对， 差不多啊、嗯、啊， 三四十万的都有， 三四十万的也有、 啊、我感觉就是说中国的投资者第一啊，还是要想清楚你这个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嗯嗯， 你比如说你要是说就想给爸爸妈妈买一个那个冬天养老的是吧，那我觉得建议你第一个是交通要方便， 嗯， 对， 第二个你要靠近医院， 靠近医院 是吧， 对， 再一个呢，如果周边的这个华人的这个餐馆超市比较多一点，老人生活他可能由于语言的问题在那就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对吧、 嗯嗯、 还有一个你如果是你自己去住，那你根据你的需要，你是喜欢曼谷的繁华还是喜欢芭堤雅这个普吉岛的海边的生活， 对， 对吧，你但你不可能你天天在那里住吧，对吧， 嗯， 那另外一个你就要考虑出租， 嗯， 对吧，出租的那你肯定是要希望有你不住的时候有一个租金的回报，对吧，那也是您的这个小区的环境周边的环境还有这个交通是否便利，这样便于你的出租嘛，是吧，所以这个你要想清楚， 嗯，所以说你的目的性到底想拿这个房子做什么， 对对对对， 你一定要想清楚了哈。其实有一点我还真是觉得呢，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泰国买房啊，其实交通真的是不是问题了，甚至国与国之间都不是问题了， 对 对， 对， 你像你要从北京去海南的话呢，哎呀也得坐那个飞机的话大概也得 四个多小时 啊， 也得四个吧， 啊也得 四 个小 时 左右， 对， 但是你多飞一个小时， 对，但是你要从北京去泰国的话呢也就五个小时， 嗯， 也就五个小时，也就这样的、 嗯、 甚至他那个什么还有落地签啊什么的挺方便的是吧、嗯、 对 啊， 但落地签的这边基本上就15天啊、 嗯嗯、 但落地签呢也很方便，然后有就多数的时候都比那个从你那个从你在北京签完以后的这个他要那个快速的能通过这个快速通道， 嗯嗯啊、嗯、从这个飞机的价格来讲，比如说从北京到海南和从北京到泰国，其实有的时候从北京到泰国好多 的时候泰国的价格比这个 便宜， 对对对，所以这个还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了、 嗯、 关键就是说到那边的话呢，它国情不同啊，一些政策不同啊、 嗯、 背景不同，可能还是要有些事情真的要弄清楚再说啊， 因为现在好多泰国人接触的中国人也比较多、嗯、所以他那个他的好多人也会说华语 啊， 他如果自己不能说华语，他会帮你找一个会懂华语的人来跟你讲话啊、 嗯嗯、 给你做翻译啊、嗯嗯、 那就是说现在中国人在泰国买房子的，尤其买期房的人还是挺多的哈、嗯、 对 啊，期房更便宜一些， 嗯，期房是前期的投入比较少， 嗯 啊，但不能说是他那个便宜，不一定便宜、嗯、 不一定便宜、 啊、对， 他是按进度付款， 对、 哦、 就是说你如果买期房比如说两年之后交，现在可能你就交个20%-30%， 哦， 到封顶了交房的时候再交那个全款， 剩下的 70%、哦、有点像分期付款似的、 所以相当于你也用了一个杠杆、 嗯、 就是相当于是你比如说不说100万你才付30万， 嗯， 在30万可能两年以后再付另外的70万， 七十万， 所以你的从这个整体的资金的配置上、嗯、你就压力就比较小， 对对对，嗯， 如果作为一个投资客来说的话千万要慎重，为什么说慎重呢，其实 嗯大家都说现在曼谷有点像十年前的北京啊，然后大家就跟风的去炒这个，就觉得啊这个是个价值洼地啊，大家往外就投资泰国，但其实不是，它没有北京的就在那个几年前的那个涨幅那么高，嗯，所以就是说，嗯，其实泰国有几个指标啊， 嗯、 就是嗯，一呢就是它的一个房产的一个增长率，啊，基本上能达到6%-7%的一个增长每年， 嗯， 然后它的那个土地增值率呢有一个10%-12%的一个增长率。然后租金回报呢就是好一点的区域的基本上能到6%-8%， 嗯 啊，所以这几个增长率呢其实是一个稳定的，它是稳定和持续的，不是说一步到位的这样100%的一个增长，不可能， 嗯 啊，它是一个长期持有和长期投资的一个过程， 嗯 啊， 就这种买期房会不会就是说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个实在的房子在那儿哈、 嗯嗯、 会不会在这个他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问题呢， 都会有，所以我就说的这个时间风险都会有啊。 哦，所以这个呢，如果你要想买泰国房的话，那是不是首先应该选一个机构帮着他来操作这件事情？ 操作一下，对 啊，不是说我自己怎么用怎么去弄是吧？ 对，一般的，除非你在那边生活上一段时间，才有可能了解到各方面的一些信息。 嗯， 如果你不是那样的情况下呢，你肯定得找一个比较信得过的一个机构也好，或者信得过的一些人也好，来帮你去 懂行的人， 对，懂行的人， 哦， 对对对。 所以呢，在这里我突然在想，因为我们楼上好声音也想为大家带来一些福利哈，比如说如果想在泰国买房的人比较多的话， 嗯， 其实我们真可以组织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房团呀， 看房团，对， 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兼旅游啊、休闲， 嗯， 看房， 嗯， 啊为一体了，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啊，真是挺好的事， 对， 可以 在前期可以咨询咨询， 可以咨询一下， 啊，可以咨询一下。 这次我们展会不光是袁总他们这一家， 嗯， 因为泰国我刚才说了已经有19家了， 19家 很多这个展商都有类似的措施促销的，就是你只要定了这个，基本上对这个项目有点 兴 趣， 嗯， 咱就报一个这个看房团， 嗯， 一般是5天3晚， 嗯， 是吧， 嗯， 去了之后一个是基本的旅游考察一下项目， 嗯， 周边的这个环境啊，对吧，我觉得买房不管多便宜，还是对家庭来说是个大事，对吧， 嗯， 尽量还是去看一下， 嗯， 看了之后呢，你如果不买这就算您是旅游了， 嗯， 是吧？您我买了这个5000块钱、4000块钱， 就给你退回去。 他不是，他就算你那个房费，他就算你开发商请你了。 哦，明白明白， 对吧？对呀，啊， 就把这旅游的费用搁在你房间里了。 他们 对对对，啊， 他们现在也学金了，学中国人做生意啊，他都得有点优惠。 啊，哦，对对，那是没有点好处的话呢，大家好像就没有兴致，是吧？ 对对对对， 嗯，但是往往去了以后，中国人还真买。有时候还真买房， 真买真买， 嗯， 啊， 去了买，这个不算那个稀奇，很多是我认识就是没去过他就买了 啊，这也太冲动了， 那他买他就放在了 啊，所以就说在国外置业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 嗯， 别觉得又便宜，然后呢也没有那么麻烦，干脆夸就下单就买了， 嗯， 但是以后怎么办，这个房子你怎么养啊，你说你搁在那儿就是一个浪费，你虽然说想投资，但最后你真的能不能卖出去啊， 嗯， 能不能甭说那个你赚了，你那钱能不能回来，你真正这个房子是不是能给你带来快乐哈，啊，让你享受它了，这都是后续的一些事情要想清楚。嗯，另外呢，很多人问说新加坡现在的这个房子好像也挺那个火热的， 新加坡跟泰国呢，这个差别比较大了，这个泰国的这个人均 GDP 才可能8000是吧， 对，8000， 八千左右， 嗯， 那新加坡的可能都6万呢， 没有，那就比较高了， 对吧？ 嗯， 所以说 消费肯定高。 新加坡的这个房价，您有点心理准备，比北京、上海还高。 哇， 平均大概是15万到20万人民币， 嗯， 每平米。 嗯嗯， 这个他有没有便宜房呢？有，但他不卖给外国人。 嗯， 他得解决这个国内的中低收入或者年轻人的，新加坡政府建的叫祖屋，就是相当于咱们的原来最早的经济适用房。 嗯。 他是卖给这个当地的新加坡的这个收入比较低的， 嗯 啊，所以他的房价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个，新加坡也有跟那个泰国类似的规定，这个外国人也不能买别墅，除非是在指定的地点，他在那个圣淘沙那个岛上，那个地方指定那一块可以在那买别的别墅，别的地方都不许买。 嗯，所以听你们介绍，我觉得啊， 嗯， 在亚洲来讲呢，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还就是泰国，好像还可以哈，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在海南买房， 嗯， 咱们国家的这个海南呀，啊，三亚买房， 嗯， 其实泰国的那个房子跟那边的房子真差不多， 对， 嗯，差不多，价钱可能还要便宜， 对， 然后呢，这个距离啊，距离也都差不多，嗯，气候条件也都差不多。 如果你按套内和这个， 嗯， 和这个价格面就 泰国这边性价比更高点， 性价比还更高，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海南买房的人，如果早知道泰国是这种情况，还真有可能就准备买泰国的房子。 对，嗯， 但是有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终究泰国它不是咱们 国家， 啊，咱们国家， 嗯， 所以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它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 对， 你要想在那边买，一定要刚才像您说的，深入了解它各方面的情况。 对， 千万别打眼了。 嗯 啊，打眼的话也是比较麻烦的啊。 对， 当然了，如果您想在海外有这种旅居生活哈，或者在海外置业的话，这回这个4月12号到15号的咱们的春季的房展会哈，是在哪儿来的？ 在北京展览馆 啊，北京展览馆 在西直门旁边 啊， 对， 就在这边。嗯，房展会上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项目哈。刚才您提到什么这个英国呀，什么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德国呀、葡萄牙、 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 都有， 希腊啊都有。 不过像这些地方要置业的话，你更得慎重了，太远了。 对， 它完全是国情啊、背景啊什么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 还是根据您的这个喜好，喜好和需求。 对， 关键是很多人吧，像在这些国家买房，他都是从首先是它的价格哈，都老觉得，因为中国现在买房吧，一个是价格比较贵，另外呢这个措施比较严嘛，限控措施比较严， 限购了， 所以他就没法买，所以他只能呢就是看看其他地方能不能买。但是一看那些国家呢，价格哎跟中国比还真的并不贵， 对， 所以就开始动心了。但是你光看这点还不够啊，因为你在国外的话呢，很多事情都是不一样的，你千万别给坑了。 对对 啊，这是所以呢，咱们最后 国外置业得慎重。 对，还有一点点时间哈，两位跟大家再做个提醒吧。因为今天咱们说的是旅居生活，如果在国外想置业啊，想投资的话，还是要注意些什么？这个袁总先说两句吧。啊， 因为呢，刚才已经说过了，千万别跟风， 别跟风 啊。然后那个，比如说，人家大家都在炒这个区域，这个价格已经很虚高了，然后大家再跟着一块去炒，那这个 没必要， 就是没必要了。啊，然后泰国这边呢，一呢就跟还是刚才那个魏总说的，要根据你的这种需求，需求资源，因为其实现在泰国的这种教育和医疗，其实还是两大重点的一个是两大重点，啊，然后比较现在也比较火热，其实，在这个泰国的国际学校。啊，要比这个国内的就是各个方面啊，素质各个方面，还有教师的师资力量各个方面要更好一些。还有一块呢，就是现在也有好多的咱们那个啊外国人去泰国去做这种医疗，然后他那个医疗呢也非常的现在的发达，尤其是他这个跟那个师资力量有点类似啊，他那边的这个不管是从他的那个器械也好，各个方面也好，都是根据美国这边来的，所以这个在医疗方面的这个先进程度呢，也比国内稍微要好一些啊，一些。 这些都是一些有利的，但还是 有利的，但是还是要助力啊。 对，这个魏总呢， 我建议这个中国的投资者想在不管是异地还是国外置业，第一要把握两个，第一个要用闲钱，是吧？千万不要借债，也不要用太大的杠杆，对吧？因为这个海外的这个旅居。或者是异地置业，这个不是您的刚需，对吧？一定要量力而行，根据您的这个财力做一个总体的资产的配置， 对， 但是在掌控当中，好不好？这样就能防控风险。 好，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啊。不过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海外置业呢有风险哈，这个置业需谨慎啊，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当然了，现在人们的钱包鼓了哈，这个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大家追求品质生活，想有一些这个旅居生活的地方，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要盲目，不要跟风啊。当然在国内还好哈，你选择这地方呢，终究咱们是这个自己的国家还好，尤其是你选择了其他的国家，作为你的旅居地的话，万一出了问题，那可就是很麻烦的问题。所以大家呢要慎重哈。好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跟大家谈了谈这个旅居生活的内容，也特别感谢呢来自于M 家全球旅居生活的袁总，也感谢北京房展的总经理魏总啊。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活动的一开始采访一下各位，一个月200多块钱您家能干什么？ 200多块钱一个月我们夫妻俩充充手机话费就没了。 我都不敢开车上班，家里的车子停在小区里，一个月停车费都不止200多了。 我们家一周吃3次海参，这一个月差不多200多块钱吧。 吃海参200块钱。 是的，您没听错，想购开春特惠就是让您每个月花200块钱吃进口的野生海参。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与鲜海参，活动中立减了1300元，单盒只要699，一盒是200克，40根左右。隔2天吃一根的话，至少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的花费